时间你离开，心甘情愿在中间，心里面还是站在你这边，那从前一直没走远，那时过境迁，如果能重选，我宁愿危险一生不安全在身边。心里面还是站在你这边，那从前一直没走远，那时过境迁，不过能重选，我宁愿危险一生不安全在你身边。